健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。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， 来，为青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梨园金曲， 听众朋友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来欣赏一组梅兰芳和他的传人演唱的京剧。梅兰芳先生呢，创立的梅派艺术以其无穷的魅力，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梅兰芳和他的弟子演唱的节目。首先，请听梅葆玖演唱的《太真外传》。梅葆玖呢，秉承家学演唱酷似他的父亲。 那么刚才呢是梅葆玖演唱的《太真外传》，接下来呢请听杜近芳演唱的《霸王别姬》。杜近芳呢在艺术上兼学梅兰芳和王瑶卿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旦角人才。 刚才是杜近芳演唱的《霸王别姬》，再请欣赏颜慧珠演唱的《黛玉葬花》。颜慧珠是最近数十年来一位杰出的梅派旦角，她的演唱呢，颇能够传达梅派的神韵。 Thank you. 好，刚才呢是颜慧珠演唱的《黛玉葬花》，最后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《生死恨》，这是韩玉娘临死前演唱的一段反四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梅兰芳和他的弟子们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